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繁忙的工作，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买红酒就到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打破传统购买方式，先品尝后购买，放心无忧。华北地区进口葡萄酒集散中心，世界优质美酒尽在红码头，您身边的葡萄酒专家。招商热线：84998288，84998288。 金秋十月放假到底，涿州东风启辰特惠月，购启辰250享75%现金优惠，首付低至16000。地址：涿州西关红绿灯北行300米路西，电话366-9210。 大红门旗舰商场13周年店庆了，13%储值大放送，现金20倍翻，500元车友卡疯狂送，购物抽 iPad Air 2，更多好礼尽在集美家居，400-006-5858。 959资讯快报。 近日，涿州市在范阳园举办庆祝19大共创文明城文化惠民演出活动，活动突出群众性、参与性和广泛性，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充分展现本市群众性文化活动水平，展示和谐的社会氛围以及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为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增添色彩。重阳佳节到来之际，涿州市金帆艺术团、利明眼科医院、173党支部志愿者和步步高蛋糕坊一同走进了康泰老年公寓，和这里的老人们一起过生日，器乐合奏《金蛇狂舞》拉开了慰问演出的序幕。农历9月9重阳节，涿州市3邑小学志愿者及家长来到市中心敬老院，举行念亲恩重阳节感恩对日活动，看望慰问敬老院的老人们。此次活动旨在引导学生学会感恩，树立良好的家庭美德观念，将爱老爱家内化为自觉行动，由爱老爱家推及到爱学校、爱家乡、爱祖国、爱新时期的社会主义社会，并能积极参与到涿州文明城市建设中去。重阳节前夕，涿州市桃园办事处、仁和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站以及中铁建工医院联合组织开展情暖重阳敬老慰问活动，活动中为老人们送上了食物、贺卡等礼物。民政局、涿州基地处有关负责人向老人们送上节日的问候和祝福。10月28日，涿州市青港大舞台组织开展了重阳节庆祝文艺演出活动，邀请来自北京演艺联盟艺术团的演员们用精彩的节目为村民们带来了节日的问候。 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传承文明。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 留下难以承受的诺言，只有等别人兑现。不管那吻痕还没积累成茧，拥抱着冬眠也没能羽化再成仙。不管这一段情能够反复再排练，是岁月宽容恩赐轮回的时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我们要互相亏欠，要不然平衡怀念。匆匆因为我们不懂顽固的诺言，只是分手的前言。不怪那天太冷了，雨水成冰，春风也一样被吹进凝固的照片。不怪每一个人没能完成爱一遍，是岁月深 时间呢是6:08，欢迎来锁定收听好音乐99，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刚才听到一首歌曲啊，来自王菲的《匆匆那年》，也是电影《匆匆那年》的同名标题曲哈。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节目，那么这时间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也可以为你的家人给你的朋友点一首歌曲的话都可以哈。那么也许下一分钟啊就是你点播的歌曲。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的新的距离。 在思念的空间里不断徘徊，那距离却越明显，持续的提醒我现实的界限。有离别，我忘记了是哪些时间，你言辞闪烁，原因当然不明显，试着看见倒转回到从前，认真如我又抓不到的边缘，在想象的空间里不断徘徊，那画面永远明确，就算是闭上眼也无法否决。怎么会让自己深深不断设限，你怎么会对我的心不断的拒绝，还失去你的包围，每次

要有你在，我不会经历漫长的夜去等待。现在十字路口只有我独自站，没有对象寻找答案，只好自我反叛。看我其实没那么好战，我也希望说话可以婉转，不让你心烦，对你开口好难。我想要无话不谈，我的人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潜意识气的头。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默默我走，可能写作你们不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祈祷不同故事。 每一次我想感动你，我们却更有距离，是不是都有错演绎，也用错了表情。其实我想感动你，不是为了抓紧你，我只是怕你会忘记有人永远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潘玮柏和苏芮隔空对唱的《我想更懂你》啊。这首专歌曲呢，发行在潘玮柏的2006年发行的《反转地球》的专辑当中，由姚若龙和潘玮柏填词，表达了母子间的隔阂的问题。同时呢，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疯是疯狂的疯，特是特别的特。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另外，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已经开通了，点击下面的逛商城可以查看你想购买的商品，边听广播边购物。继续来听方大同《春风吹》。 玫瑰能否收回地上的滋味，又忍着枯萎。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醉我想醉，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冬里舍冬日睡，月上草春风吹， 让夏天落水。 追过玉门关，追过南泥湾，你在北方注定抛弃谁。追逐了河水，追散了云堆，我在世界不巧背着谁。你可以纵有三月的梦泪，能否保证十年的约会有人放生不悔。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对我想醉，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冬里舍冬日睡，月上草春风吹， 又想 夜睡。你可以在冬季下的玫瑰，能否守住十年的约会，有人放生不悔。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月上草春风吹，到夏天

错电话，有人制造喧哗的八卦，麻烦大家让我静一下好吗？醒过来，不管这个胡闹时代到底有多坏，世界变得太快，是非成败一旦抱你入怀，置身事外，一笑学到自然醒过来，不管这个胡闹时代到底有多坏，只想再见你是第六层，妹妹有心情不出来。这个世界也习惯，只要散步时得有你在，保护我手就张开，学得像小孩。 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林宥嘉演唱的《自然醒》，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自然醒这首歌哈，是林宥嘉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他2011年发行的专辑《美妙生活》当中，是由黄伟文作词、李十一作曲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是邻居装修吵闹的电钻声来比喻这个时代的喧闹，来表达人们渴求清静与自在的心情。同时呢，这里希望所有的听众呢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疯是疯狂的疯，特是特别的特，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另外，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也已经开通了，点击下面的逛商城可以查看你想购买的商品，边听广播边购物。继续来听范玮琪启程。 每一天都有一些事情将会发生，将要来的旅程，每颗心都有值得期待的成分，每个人都有爱上另一个人的可能，相爱就不能害怕会有伤痕，没有人却有人能信任，才找到永恒。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天开始明亮呢。每一天都有一些事情将会发生，每段路都有即将要来的旅程，的成分，每个人都有爱上另一个人的可能。相爱就不能害怕会有伤痕，